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小年夜听民歌。从2005年小年夜开始举办的北京新春音乐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今年阎维文、单秀荣、丁毅等一大批歌唱家将登台唱民歌。由田沁鑫编剧导演、金世佳主演的话剧《狂飙》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开启2018年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当代著名导演作品邀请展的序幕。话剧《狂飙》以国歌词作者田汉《狂飙突进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田汉4段7晚的爱情。话剧《希望长安》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别看这部戏是根据60多年前真实故事改编的，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幽默诙谐当中看得到老舍先生对现实的关注。魅力中国赴美巡演民族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爱乐会迎新春蓝色多瑙河世界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弓弦盛宴，吉顿克莱默与波罗的海弦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创建了波罗的海弦乐团，这个由23位来自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杰出青年音乐家组成的乐团，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室内管弦乐团之一。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的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20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近1700多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万丰小吃春节室内文化庙会将于本月16号到21号，也就是正月初一到初六举办，内容包括民俗表演、非遗展演、大型游艺、特色美食、节庆用品展卖等等，年画、剪纸、吹糖人、捏面人等都将现场展演，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春节将至，近期北京市消协从东城区、海淀、丰台等10个区超市和批发市场、集贸市场购买了40批次的熟肉制品进行比较试验。根据第三方检测中心的检测，这40个样品所有检测项目都符合标准。临近春节，伴随着大量家政服务人员返乡过年，家政服务市场人手紧缺。记者调查发现，节前家政服务市场需求上涨，部分家政公司日电话咨询量翻倍，多家家政公司抱怨节前人手不够用。有业内人士预测，春节期间全市家政行业用工缺口约5万到10万人，各类家政服务的费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上涨现象。记者从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从本月13号到21号春节期间，自来水集团将不安排计划停水和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正常用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比昨天略有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3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受较强的冷空气影响，从明天开始周末双休日将有4、5级的偏北风，气温下降，请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间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筹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小年快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住在87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也许有朋友问了，哎，今儿怎么你一个人呢？哎，两个人啊，我们分工明确，我呢先来这儿把这个嘉宾接上来跟大家聊会儿天，他呢就送灶王爷去了。来，我们先请出，我一个人说话怪尴尬的，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啊，这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每周四都会来到我们节目的北京全包园的这个总经理蔡萌，欢迎蔡萌。 哎，小胖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年快乐、啊、 哎，小年快乐，小年快乐。今天送灶王爷的， 送灶王爷，对、哎、我已经送完了。 是，朋友圈全是晒爷爷的、嗯、 对， 爷爷奶奶不是灶王爷快乐啊、嗯、哎，对，今天是这个把灶王爷送上去，这个、给上边汇报一下啊，您家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啊？做什么好事了？干什么坏事了啊？反正都会上去报一报。所以到这一年今天的时候，应该吃那个糖瓜 啊， 对吧？ 对， 那个祭灶糖，然后就是要封住他的嘴嘛， 嗯， 让他张不开嘴，对不对？说起灶王爷也挺辛苦的，真的。 嗯， 我今天在那儿看有一篇文章啊，写的特别有意思，正好也是就跟家有关的。他说，因为是在过去有传说啊， 嗯， 就是房屋子里边，咱们的家里边， 嗯， 有五位神仙守着， 有、 有什么灶王爷，有灶神， 嗯， 有门神，还有厕神，就是厕所卫生间的神， 啊、 还有什么，反正有五位神仙一直守着呢。 嗯， 我就说其他的这几位神仙，我觉得还好啊， 嗯， 就灶神吧，我觉得有点辛苦， 为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 哎，老吸油烟，咱中餐吧，这个油烟又比较大， 嗯，对， 所以哎呀，真的是，还挺辛苦的， 有点辛苦。 这一年啊，这个要感谢一下灶王爷啊，您辛苦了啊。今天啊，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跟油烟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真的。我原来看过一个数据统计，说是这个天气不好有一定的关系，是和油烟有关系的 啊。 但是最后有很多人都说怎么可能，怎么，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原来我看过一个实验啊，人家就在那个你在炒菜的时候，啪，那油烟出来，人家测了测那种什么不环保的东西的那个含量，挺多的， 是吧？对， 挺多的。 嗯， 今天啊，咱们不聊油烟，咱们聊一聊，我不做饭的话，家里的环保指数到底怎么样？ 嗯， 这个其实我看过一个那个一个新闻，就是说，要想屋里环保指数达标，要想让自己家环保指数达标，你就别装修。 嗯， 只要装修，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环保的问题。我不知道作为业内人士，你同意这种说法？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分两面来看吧。 嗯， 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啊， 嗯， 一定要选择这些大品牌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它会帮你考虑到环保问题。 哎，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房子装修好一点污染都没有不现实，因为所有 是 材料都是新的，它有一个挥发的过程。 对 啊，但是我们说呢，人体其实抵御这些有害物质，它是有一个承受范围的。那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您和您家人的身体健康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 嗯， 但是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了， 嗯， 临界点或者说是远大于临界点，因为我们也，跟很多这种治理公司也好，或者说是检测机构也好，都合作过。 嗯， 啊，也听他们经常讲到一些客户家那个装修完成以后空气污染的这个超标的案例。 嗯， 啊，有些可能不是说超标一星半点。可能是几倍、十几倍的超标，啊，一般这种来讲的话，对人体危害就会比较大了。 是， 因为，这个呢，其实就是在选择，装修。其实您要是找装修公司的话，可能公司没有选好，那可能这些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他用的一些材料， 出现了问题啊，或者您后期比如置办的家具， 嗯 啊，那个有些甲醛释放量过大了， 嗯 啊，或者说窗帘其实也是我们消费者经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窗帘也是含有甲醛的， 嗯， 因为它是染色的这样一个产品，而甲醛作为一种添加剂，它是添加在这种窗帘的制作的工序里的， 嗯， 所以窗帘也是一个污染源， 嗯， 那就是您不要小看您家的这个装修过程中用的基材和主材，装修完成以后的家具和窗帘也非常重要， 嗯 啊，所以这些呢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帮您打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嗯 啊，那刚才我说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您自己装或者找一个不靠谱的公司，很多物质控制不好会超标，您找一个靠谱的公司把这些事情帮您都考虑到了，那个最后您家会是一个装修完成也会是一个环保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 嗯，是 啊，因为确实空气污染这个事儿呢比较复杂，因为它涵盖了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从最初啊第一个环节开始讲，就是我们装修用的基材， 嗯， 辅材， 嗯 啊，水泥沙子、油漆涂料、板材、胶粘剂，然后石膏板等等这些产品，这些产品辅材的控制是一个问题。辅材控制完了以后还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用的我们讲叫主材，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甚至您家以后啊那个要买的一些定制家具，对吧，这些都会对您家居住的这个污染有影响， 嗯， 然后这些完了以后是我刚才讲到的家具问题，家具您在哪儿买，您是买板材的还是买实木的， 嗯， 对吧，您是买贴皮的还是买烤漆的，这些都不一样，然后最后窗帘，反正这几大类材料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加以注意的话，一般您家最后获得的一个居住环境不会是超标的结果啊。那随着居住时间的加长延长，平时再注意开窗通风，其实装一个新家也可以达到空气不超标适合居住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反正首先啊还是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这是肯定的啊， 对， 您要找那种小品牌的，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那种油商，嗯，那肯定这个没法保证啊。 对， 来，哎，就这个送完灶王爷了是吗？ 不光送灶王爷， 哟，灶王奶奶也送走了， 没有，还抹蜜呢。 哎呦，蜜都抹上了， 抹上了， 干了多少坏事？ 一定得演好， 一定要封上嘴，嗯，是吧？ 是， 哎， 嗯， 刚刚我还跟那个蔡总我们在聊装修的问题， 嗯， 就说就环保的问题，嗯，说灶王爷天天在灶台那儿待着吧，其实挺对健康不好。 忘了一件事儿吧， 哟， 抹完蜜以后得跟灶王爷说。明年给您换一好的排油烟机， 再送您一个口罩。 是是是， 我们刚才聊了，就是家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环保问题的地方， 嗯， 对， 哪儿都会出现， 都会 什么辅材、主材、软包全都有， 对 对吧？ 对， 这个哎，咱从一方面的说，先说辅材最容易出现，像水泥沙子，我觉得还好吧，它应该不会出现什么 问题，水泥沙子还 好，对吧？ 这个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辅材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两大类材料，一类是板材，一类是胶。 胶啊， 对，可能很多人会问，哎，那油漆呢？涂料呢？那为什么不提这些呢？是这样，因为首先一个，咱们说油漆是什么？油漆一般是涂刷在木制品表面的这样的产品，我们管它叫油漆。那现在呢，其实在装修过程中，越来越少的人选择在现场去做门、去做家具、去现场刷漆，这样非常非常少了。所以现在这一条呢，我们不放在辅材里边去讲。另外一个呢，好多人会问，哎呀，那墙面刷的涂料这个环保吗？我现在可以放心的，就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墙面涂料，不管您是工程涂料还是家用涂料，基本都是环保的，因为它的稀释的这个介质是什么呢？是水，它直接兑水就可以稀释，就可以涂刷。 嗯， 啊，它的主要的有害物质是 TVOC， 这个 TVOC 是什么呢？就是叫总挥发有机物，它的释放会非常快，就涂刷完之后，您只要开窗通风，大概3-5天没事了。就没事了，甚至刷完就居住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不用去那个过多的关注。我所说的两样最关键的产品，一个胶，一个板材，这是非常有必要我们去加以甄别的。那么首先一个是胶， 那么我们都知道市场卖的胶就是基本上在装修过程中会用在哪儿呢，就有时候呢我们在做墙面找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拿腻子找平、腻子找平的时候有些时候里面会兑一些胶，这样提高它的这个粘接力度、啊，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场比如说有一点木制作的时候会用到胶，会用到胶啊。那么这个选胶的时候呢，其实就要选择一些大品牌的产品，因为它可以把这里面的甲醛含量降到最低，降到最低，甚至有些产品是不惜成本的选择一些没有甲醛的这样的那个原材料啊，因为甲醛实际上作为一种添加剂，在胶里面的含量是最多的啊，这是胶类。还有一个就是板材，咱们知道板材啊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密度板，一种是爆发板，这咱们稍微懂点建材都知道， 是俗称的叫什么大芯板。 大芯板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大芯板应该是另一种，但是就是爆发板和大芯板的用处是一样的，然后密度板是另外一种用途。就是咱们一般说的密度板，就以前比如家里面做踢脚线啊，做家具背板、或者您家做那种混油白漆的这种家具的话，它贴面板是拿密度板来做，因为它表面非常细腻，它完全是拿那个很细碎的这个 沫子 对，然后压制成的板材，对，然后包括踢脚线什么都是用这种材料来做。那么它的这个胶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么提到胶就会离不开甲醛，所以咱们在选这个板材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它的检测报告。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板材的时候您凑近了闻一闻，是不是特别呛眼睛，是不是那个味儿特别冲，其实这个都是能够直接分辨它的甲醛含量是不是超标的。 哎，现在还有一种啊，就是你闻啊没味儿，一点味儿没有， 它是慢慢散。 哎，还有呢，我就看嘛，说没味儿了，那应该是没问题了哈。后来我又看了几种说法，一种是甲醛其实是无色无味的，你能闻到的那些呢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如果您闻不着呢也不证明这块板它的甲醛含量不超标，还有一种呢，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把这是有害物质给封在里边了，所以它得可能 缓慢释放， 哎，对，这个时间可能更长，您那开窗通风都没用。 其实呢甲醛是这样，就是甲醛虽然它无色无味，但是它对人的这种神经系统刺激很强烈，这个每一个人的对于甲醛的反应不一样啊，比如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有这种甲醛比较多的这种空间，我进去以后会觉得第一个虚眼睛、流眼泪、然后呛鼻子，虽然你闻不出味儿，但是你就觉得呛鼻子， 就俗称的觉得怎么那么辣眼睛、 对，因为我曾经去过有一个那个板材的生产车间啊，地板的一个生产车间，去完以后他的那个板材都是合格环保没问题的啊，这个是一个而且是国外的一个工厂啊，但是去完以后我见到那个车间里，我觉得我这眼睛特别特别难受，特别特别难受。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这种化学物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在那里面。那但是为什么它的出来的产品是合格的呢，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芯板，比如说拿大芯板举例子，一张大芯板我们去检测它是环保的，但是我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面我放100张这样合格的大芯板、 是的 它可能空气就不环保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累加效应，有累加效应，取决于你的空间，取决于你所使用的这样产品的一个数量。所以刚才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说的要选专业公司，就专业公司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会帮你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基材里面我认为就是板材跟胶，这是我们值得去关注 的。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会用到的防水材料，因为防水材料里面也有胶，但是其实它会带来一些污染，但实际上从现在来讲市面上一些大品牌的防水产品基本上它这方面环保性能做的都非常好， 尤其像跟咱们合作的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大的品牌。 对，其实想和咱们的消费者或者客户朋友们讲的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区分这些产品的话，第一个找一个专业公司啊。您如果说哎不行，我想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想找公司装，我就想那个体验这种自己动手的乐趣，那您就去买大品牌的产品，不要考虑价格。 没错， 因为在建材 这个产品上永远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嗯，那这是辅材， 这是辅材。 对， 主材还没说呢，主材其实更多了吧？ 主材 好多都关于木地板啊，原来我们聊过。然后，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对木地板都有疑问。 嗯， 你说买实木复合的吧，它可能有胶的问题。 嗯， 你说买那个就强化的，咱不说了啊。 嗯， 你说买实木的吧，说木头里边本身就含有甲醛。 嗯 嗯， 而且它，你说它超标不超标？那看木种决定。 嗯 啊， 懂吗？你铺一金丝楠，有可能甲醛超标的厉害。 哇， 就是这样的感觉。说那好吧，那以后。现在很多人都不选择木地板了， 嗯， 虽然木地板看上去很高贵啊， 嗯， 有那种瓷砖， 嗯， 就是仿木地板， 仿木地板瓷砖， 叫仿木砖还是叫什么？ 对， 就那种，我铺那个，那个会不会好一点呢？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木地板还有这个墙纸， 嗯， 都会有很高的要求，说明他们可能是一个重灾区。 对，咱们先说地板吧。 好， 确实刚才像小胖说的，地板其实分类强化地板、复合地板、实木地板。三大类， 嗯， 三大类。其实如果这三大类按甲醛含量来分的话呢，肯定是强化地板甲醛含量是最高的，因为它完全是用木屑热压而成的， 嗯， 啊，它的主要的产品内容一个是木屑，一个是胶，啊， 那就跟踢脚线很像， 跟踢脚线很像。对，一般咱们的踢脚线都是密度板嘛， 对。 其实说白了，强化地板的基材跟密度板有点像。有点像，只不过它的加工工艺有些区别啊，所以在选择强化地板的时候，不要那个去看一些小品牌的产品，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必须要选择大品牌，因为小品牌它可能会在胶上做文章，因为这个在强化地板里面，胶所占的这个生产成本的比例非常高，如果它用环保胶，可能它的价格，比如说我随便说啊，大概比如一平米要合到六七十七八十，如果它用不环保的胶，可能一平米三四十就能下来， 哦， 就 差那么多， 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选强化地板的时候要关注的。然后呢，实木复合地板呀，实木复合地板，咱们现在市场上能看到的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层实木，顾名思义就是分三层，啊，这三层都是实木板， 嗯， 它只不过是三层压在一起的，其实就是这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都叫三明治结构， 嗯， 这样会让它更稳定，不容易变形， 或者说脚感更好。 对，这种脚感也会好一些，也会好一些。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多层实木，多层实木一般现在有九层的、十层的， 嗯 啊，那么它就是相当于木皮更薄，然后呢层数更多，价格比三层的呢也要更低一些， 嗯 啊，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是选三层实木会好一些， 嗯， 因为它的层数少，相应用胶量也会少一些， 嗯， 啊，当然了，您说我有一定经济基础啊，我觉得强化不适合我，实木复合的又不过瘾，我想直接上实木的，啊，那也没问题。实木其实在甲醛释放方面，虽然它也含甲醛。但是它毕竟没有胶，它是木材这种天然携带的一些，微量的甲醛元素，这种在后期使用的时候完全不会对您的身体产生影响。对，它是忽略不计的，相当于什么？您在几百平米的仓库里抽颗烟， 嗯， 您说会对空气有什么影响呢？它没有影响，对吧？所以这个是选地板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知道家里面实际上有木头的地方。有板材的地方都值得关注，这个跟辅材是一样的。那橱柜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橱柜主要用的是板材，用的是爆花板， 嗯， 它的箱体板用的是爆花板。那么爆花板有些时候我们选不好的话，它的甲醛释放量也会超标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门其实的有害物质来源于它的油漆啊，但是油漆呢，其实它的挥发速度非常快。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它不属于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因为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甲醛啊，我们好多客户原来有一个认识误区，我装修完开窗通风一礼拜不就好了吗？ 嗯， 对吧？其实不是，您开窗通风一个礼拜味儿小了，但是它还在。甲醛是一种长期缓慢释放的物质，有可能五年、十年、十五年，它还在里面。 因为上半节结束还有一分半钟啊。再简单的说，就比如说我选择石材，但是呢我记得早前有一种说法，就是石材不好，那个尤其是天然的，比如说你弄天然大理石，有放射物质， 对， 哇，这对你的身体也不好，

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宅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住在876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啊。夏萌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家里边的环保问题。 我们其实在上一节已经讲到了辅材， 对， 主材呢也讲到了，比如说最可能有问题的就这些木制品， 对 对对 对， 还有补充吗？ 有，刚才说到门了嘛，门其实主要是就是油漆，然后其他的这种主材产品倒还好，像瓷砖啊、洁具啊，这些不会对家里有什么污染，因为它属于陶瓷类制品。刚才提到大理石，这种放射线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对， 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小胖说的另外那种，就是贴壁纸啊，贴壁布啊， 对， 这个是不是存在问题？ 其实贴壁纸壁布现在用的胶啊，我们管它很多叫那个淀粉胶，就是说句更通俗点的，叫玉米面的这种胶， 就是过去咱们贴春联啊，拿那个面熬成糊糊，然后拿那个贴当胶水。 天哪，在我脑子里这种东西俗称叫高干粉。说你小时候不是吃奶粉长大的？对，我吃高干粉长大的。你脑子酱子， 要不腻一会儿呢？ 对，就是类似这种跟浆糊一样，它的污染系数也非常小，但是咱们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壁纸的材料是有区分的，咱们选择壁纸的时候尽量选这种纯纸的壁纸，现在壁纸有那种还有那种 PVC 的壁纸， 好多， 这种尽量少选，就是 PVC 的纸可能造型上啊有一些肌理感，感觉好像是非常效果非常好， 对， 但是这种材料如果贴在卧室的话啊，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污染问题，建议您啊，如果觉得特漂亮非要用在客厅，用在比较开场的这种环境里面就可以了，不要用在卧室， 因为人家宣传的时候架不住人能忽悠嘛，对吧，他可能把他的劣势人家不提， 对， 优势人都提，比如说你看凹凸感， 对， 那个比那些花的漂亮，而且说脏了啪泼喷水，看 干净了， 擦完了， 对， 您那纸完了， 对，才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选壁纸的时候有一些误区，就因为到选壁纸的时候啊，一般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已经选了那么多材料了，眼也花了，也累了，也头疼了，也不知道该选什么好了。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听之任之，说哪个好我就来哪个就算了。但是选壁纸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区分，就是纯纸跟 PVC 还是有差别的。 正好明天我们节目呀，就聊一聊壁纸。 就是教大家市面上经常常见的几种壁纸，哪一种好啊，它的优点它的劣势都是什么啊， 对， 明天咱们再详细说壁纸 细料，对 对对对，咱们接着说主料，还有别的吗？ 然后都说到壁纸了，那就还有一项我觉得就是窗帘。窗帘其实可以说是到后期软装范围了啊，可能好多朋友们会问，那都窗帘这布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窗帘的染料里面它是含有甲醛的，就是咱们选窗帘的时候也要注意区分，看看它的布料到底怎么样。就是如果能够选一些棉质的，就不要选化纤的这种窗帘啊，因为它在制作还有染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甲醛在里面啊。因为窗帘确实还挺重要的，因为您想甲醛什么时候释放？越到夏天，然后越高温越高湿的时候，它的释放量越强，甲醛的这个分子会越活跃。那么窗帘呢，咱们挂在窗口，夏天太阳一晒，然后屋里又潮，会加剧它的甲醛释放。所以咱们在选窗帘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选窗帘也不要怕花钱，选好一些的这种布料啊。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有些人买新车，说用新车这味儿有点大，说我都是真皮座椅，这哪儿来的味儿啊？但是实际上人家就是现在虽然不流行说贴所谓的地胶，但是实际上不贴地胶本身它底下很多东西它也存在这些物质， 对， 所以你会觉得有味儿刺眼睛。然后呢，很多的专家就建议说，那没关系，多开窗通风。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到夏天，你把你的车呢，你比如说把玻璃 开， 太阳底儿晒着，暴晒， 对， 就一晒，它起那个就起得快， 挥发的快，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装修过程中咱们所说的这几项污染源啊。差不多就这些。 就跟那个装修房子跟车有点像。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比如说您要是春天装修啊，这不是开春了吗，我要装修，装完了之后呢先别住，到夏天最热的时候，窗户啪啪全关上，闷一星期，找哪天风特别大的时候啪全开开， 闷一星期进不去人了， 带着防毒面具进去啊，把窗户全开，哗，说这样对于它的那个什么甲醛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释放特别好，跟那车有点同理， 对，有点同理， 对，有点同理， 对。但是呢，咱们说就是其实家装的这种散味儿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您如果说选择的建材不环保的话，您闷一周吹一礼拜它也不管用，因为它的释放刚才说到是长期缓慢释放，您住进去您还要持续的这个吸收这些有害物质，有可能抵抗力差一点的就会染上各种疾病， 对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选靠谱公司， 对， 选靠谱产品， 对，而且呢，就像我们说的，你选靠谱的公司，您呢至少的那些环保的指标是在目前的国家范围内的， 对， 他不能说你我完全没有，但是他至少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对， 原来就是很多不光原来了，现在啊，很多人装完家之后，想尽各种办法，找好多的东西去吸味儿，买净化器， 对， 买绿萝， 对， 买碳包， 碳包， 对， 往里边撒，满家全是碳包，后来我也是看了一新闻，但我不知道这新闻是真是假啊，现在很难断定。都说这没用，尤其比如说拿绿植来说啊，说一个比如说20平米的房子，您摆绿植啊，新鲜的房子，您得摆上百棵绿萝才能有点用，而且呢，如果您这20平呢，特别超标，有可能把这绿萝就给熏死了，它就起不到作用。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确实是，咱们先说植物吧，因为植物的这种那个通过光合作用啊，吸收有害物质放出氧气，其实它的释放量非常非常小。您想，您家如果产品这些有害物质超标的话，您放一个绿萝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吗？对吧？那还需要其他这些这个环保建材和这种一些大品牌的治理的这个公司，对吧？那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植物其实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但是不能根治。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买活性炭，装修完房子以后，好多人愿意成箱成箱的买活性炭，觉得这样好像就安全了，对吧？但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一个活性炭的物理特性，就是它是吸附，它 它是吸附，它并不能分解或者说是彻底的吸收。吸附跟吸收是两个概念啊。它的吸附是什么呢？咱们说到吸附，吸附就是有一个饱和的概念。 嗯， 活性炭当你把它放到一个那个有异味的这样的空间里面，它吸味，它是有一个饱和度的，一旦它饱和之后，它就不会再吸收这样的异味了。那么什么时候再会吸收呢？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活性炭用时间长了要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嗯， 啊，这个晒完了以后活性炭还可以继续放回来接着用啊。但是晒这个过程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通过阳光把它里面吸附的这些物质再释放出来，它还是要放出来的。 嗯， 您晒，我相信现在咱们北京不会有太多人有自己的庭院或者有自己的阳台，我指的是开放式的阳台，但凡有开放式阳台，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封上了， 是， 对吧？那其实您晒也是在屋里晒，等于您吸完味儿拿到太阳底下一晒，让它都释放出来了，所以它是起不到这种就是分解有害物质的这样的作用的。 嗯， 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说到后期的这个，如果说您家装修完以后不幸这个有害物质达到临界值或者超标了， 嗯， 怎么办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空气治理的公司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治理服务。那比如像我举个例子，我们全包园啊， 嗯， 我们在春节之后也准备引入一家这个空气治理公司，然后呢来给在我们全包园做装修的客户提供这样一个空气治理的增值服务啊。那可能大家也会问，那你说的空气治理不挺简单的吗？我上某某网站看到也有卖这种治理剂的，我回家喷一喷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您说的喷一喷，我觉得只能起到清新室内空气的这样的作用， 类似于香水啊， 这香水，对，空气清新剂啊。但是我所谓的治理是什么呢？它属于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工种。我看过他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个规程啊，就是一般当然了，这个是要等到您家装修完毕，家具也送进去了，最好在做完保洁之后。 对， 然后呢，他会采取几步走。第一步，他会拿设备对您家这些产品家具一个做一个检测，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用他的这个专业的熏蒸设备先做一遍熏蒸。 哦，就类似于桑拿了。 桑拿，对，但是它不像那种像汽车做桑拿那么专业，因为汽车空间小，咱们家里的空间大， 嗯， 但是它也会用这种桑拿，就是蒸汽，先把这些产品都熏蒸一遍。熏蒸一遍其实就是让它能够一个是升温，一个是增加一些湿度，然后在后期的这个喷洒治理剂的过程中，让它能够更好的吸收和附着， 嗯嗯， 啊。那么刚才说到熏蒸，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喷洒这种治理液，或者说是叫这种光触媒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喷剂。那么喷完以后，其实我们做过试验，它确实是能起到效果的，确实是有效果的。而且光触媒的这种产品在后期它是可以，只要有光照它是可以持续的去分解甲醛的啊。所以和刚才说的活性炭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说的活性炭其实更多的它是吸一些异味， 对，它这是属于吸附作用。 对，吸味儿，比如说我们新买了一个柜子，一拉开抽屉，觉得里边油漆味儿特大，买几个活性炭炭包往里一放， 嗯， 然后过一会儿再打开，可能这味儿就会小一些，啊，但是这个味儿小是它的这种，我们叫，其实这味儿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 TVOC， 它是一些挥发性的这种有机物，那么你能闻得到，但是甲醛它是吸不了的，它也没办法分解。啊，甲醛在后期还会持续释放出来。 嗯， 那只有通过这种空气治理的方式，能够让甲醛从源头上面把它分解掉， 嗯， 然后来呵护家人的健康。 嗯，哎，不过引入这样的公司，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对， 也挺好。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相对于咱们做的工程的一个提高版， 就是完美的 ending。 对 对 对不对？ 其实好多那个客户朋友们之前也问，第一问全包园你999是真的吗？对吧？现在问我们这个事儿的人少了，因为好多人来展厅看完以后啊，就这些东西我明白啊，行，这价钱我认啊。然后紧接着问题来了，环保吗？东西环保吗？怎么样？对吧？然后我们给他看了检测报告，没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合格的，而且都是大品牌产品啊。然后您不放心，打开柜子闻一闻，对吧？打开橱柜闻一闻，对吧？然后呢，客户说好，那没问题，都环保。但是在你展厅里环保，送到我家是不是环保呢？也能环保。